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如果大家看到这个节目，是望到我们背后的背景，都知道其实我们是继续这个基督教这个主题的。虽然上个礼拜我们就请到我的好朋友天马兄，我们叫做Pegasus 啦，用个英文名啦。咁佢系一个虔诚天主教徒咧，就请咗上嚟，正所谓现身说法，就讲讲作为一个即系天主教徒对呢、這、一个即系基督教啦、天主教嘅观点啦。咁但系咧，其实讲完之后咧，发觉原来都仲系意犹未尽啊！吓，即系两位都觉得系啦。咁所以我哋今日咧都系继续。咁啊，当然咧后面嗰个咧嗰幅图咧就略为讲下，大家好出名啦，就系米开朗。奇罗啊吓，或者即系有啲唔同嘅译法啦，就 Michelangelo 吓，就系米高安哲罗有啲译做咧，就系喺就梵蒂冈嗰个西斯廷教堂 Sistine Chapel 嗰个嘅教堂顶，即系个天花啦，嗰度咧画咗好多好多靓到不得了嘅壁画，但系最重要、最正宗，亦都最高嗰个位咧，就系画呢个创世记，就系上帝做人啦。咁所以咧就有呢个上帝同埋呢个亚当，大家咧嗰只手指就紧紧即系掂，但系掂唔到啊，未掂到咁样样，所以好出名。当然后嚟啦吓，即系唔知1978、79年啊，史蒂芬斯不保啊创作嗰套外星人 E.T. 啊 ，E.T. 外星人咧，其实咧有少少都系抄袭呢样嘢嘅，知唔知啊？嗰个 E.T. 嘅手，细路女嘅手系嘛，就嚟掂到两个手指就嚟掂到噶嘛，系嘛？即系嗰个啊 E.T. phone home 咁样打电话翻屋企吓，咁啊呢度咧呢个就亚当啦吓。咁雖然咧就咦咁啱啊 ，Thomas， 你好似遮住佢個重要部位喎嚇、啊啊，哦係啦，係你而家先知啊， 簽仔嚟喎， 啊你真係啊，你唔好隨便評論，而且呢個係我哋嘅元祖父親，啊你真係嚇、啊，好啦，嗱咁啊今日咧其實我都會係繼續講埋少少歷史，因為我覺得咧即係對歷史嘅認識係好重要嘅，即、就、係、是、一樣嘢。咁我之前都有讲过啦，即系由呢个系而家其实系巴勒斯坦嘅地区啊，差唔多吓。当时又有唔同嘅叫法啦吓，譬如加南啊咁样啦，即系喺而家亦都系以色列啦吓，就嗰度地方嘅犹太人吓，慢慢点样喺三四千年前发展咗咧，即系一种叫做一元神论嘅宗教啊，耶和华咁样就出咗犹太教。咁犹太教咧就一路慢慢发展咧，其实就去到。真是耶稣、即是出现了，虽然这个就究竟他是不是一个真正历史人物呢，到现在还有人争议、但我现在我的大前提就是我是当他是有存在过的、是一个什么人物， 我都信是有的， 是啊， 不过不是神、 但是不 是如果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呢为什么他存疑呢，就真是、不够足，即是没有足够，你知道我们做、研究一样东西呢很强调的就是、多条唔同 獨 係啦，獨立來源嘅線索嘅證據、叫做 multiple lines of evidence 啊、呢個喺即係科學方法論入面咧，係差唔多 A B C 嚟噶啦。即係話你有一個 line of evidence， 就算你幾強都好咧、但係你個信心係唔大嘅、因為來來去去，你正如 internet， 你揾一樣嘢，哇呢、這個好權威嘅，再揾多幾個都係咁講，但係原來你發覺原來所有嗰啲 internet 上面咧，原來都係來自同一個來源嘅，曬氣啦，係、嘛？你以為好多佐證，但係冇佐證嘅，原來都係來自一個源頭嘅。咁、大家明白呢個道理啊嘛。所以科學上咧係好重視呢個所謂互相獨立嘅不同來源嘅證據啊嘛。咁、但係耶穌嘅人物就係慘就慘在呢度啊嘛，來來去去就得新約，係 即係根本得係 啦，其餘嗰啲冇。咁、所以點解歷史學家就成日都就係滴曬汗拗曬頭就咁解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我哋比較即係採取嘅立場啦，我都話咧係即係好難想像呢個係完全係即係虛擬虛構出嚟嘅嚇。咁、我哋話耶穌一個人，咁亦都講過啦，係一個真係歷史上真係令人最驚訝嘅嚇。佢30歲傳道，33歲釘死，三年嘅 出道 就已經影響到咧，而家全世界咧係約莫有成24億。嘅即係基督徒，即係包括所有嘅天主教、基督教同埋東正教啊，加加埋埋啦，係即係差唔多接近24億啦，幾緊要啦。咁但係咧，原來呢個天主教，但係嗰陣時咧，有時都係我哋叫基督啦、基督教啦嚇，就係同猶太教咧，本來係同一個來源，但係咧就係、有時係好大嘅衝突，因為講過啦，就係猶太教係唔承認 耶穌是上帝，是神，他只是承認他是其中一個先知， 是 吧？而且還有一件事大家知道，就是哪些人釘死耶穌的呢？ 猶太人， 其實就是猶太人。雖然猶太人當時是因為羅馬的統治者下的命令，但到最後羅馬都不一定說要他死的。 不是，其實刀手做刀手都會認同這個行為，都會認同這個行為才做得落手的。 好了，所以就出了天主教這件事。天主教就有所謂新約，新約和舊約就個分別是很大，大家知道舊約呢，很多人都講啦，即係研究，即係就算你是教徒也好，不是教徒的學者也好，就係話舊約呢，其實那個嘅上帝呢係脾氣好暴躁，嚇，亦都咧手段好兇殘下嘅，嚇，咁樣咧亦都好記仇啊，諸如此類嘅，嚇，即係好妒忌啊，你又唔能夠拜其他神啊，如果唔係咧就即係殺曬你，趕盡殺絕啊，雞犬不留啊，嗰啲咁樣啦，嚇，咁啊其實係屢見不鮮嘅喺舊約入面好多呢啲咁嘅嘢，咁啊但係去到新約啊嘅時期咧就。耶稣是宣扬一种是完全不同的观点，原来上帝就是爱，这些后来也被很多基督徒发扬光大，就是讲博爱，我们叫 Christian love， Christian love， 这样也是叫人其实你是将你的所，当然他讲一样，有些东西当时很多有钱佬就很不合听，但现在的人就当看不到，因为现在很多有钱佬都是教徒，他说他有两个说话很出名的，他说第一就是千祈不要将你的财富累积在地上，应该将你的财富累积在天上。天上，当然这个财富都是一个抽象的，是心灵的财富，不是你积聚这么多物质的财富，其实是有碍你入天堂的。这个不是我说的，他也这么说的。另一句为什么呢？他说有钱佬入天堂呢就难过一只骆驼捐过一个针窿。这句名句来的嘛。你真的挺艰难的。 就是被人扣的这句。 冇錯啦，咁所以你知道佢最關心嘅就係最低下階層，啊，差唔多即係啲賤民啊，即係所有嗰啲咁樣嘅乞衣啊、小偷啊、麻風病人啊、妓女啊嗰啲，佢就身邊就全部都係呢啲人嚟嘅。咁所以咧，即係你誇張啲咁講佢咧，即係佢就第一個社會主義者，佢就第一個共產主義者。咁但係今時今日啲人都成日笑噶，即係尤其是嗰啲美國嗰啲民主黨啦，比較所謂。left of centre 嗰啲啦，中間偏左嗰啲啦，咁啊成日笑共和黨人啦，共和黨人你哋根本咧就係即係講一套做一套，係 啊， 因為個個都鬼死咁虔誠，個個都話信耶穌，但係咧你哋就完全咧就係唔信佢嗰套，就話要幫窮人幫弱者。耶穌都講過一句嘅，叫話 the meek shall inherit the earth。嗱 ，meek 呢個字咧，我哋平時都唔多用嘅嚇，但係就 meek。 M-E-E-K 其實是解弱的，就是弱者，就是他就是將一些東西顛倒了，通常我們說強者就會統治這個世界，但他說不是，他說最後其實應該是 the meek， 當然他剛才說的 meek 就是剛才我說的那些人，甚至就是很多人想起是小朋友，就是 shall inherit the earth， 就是說他繼承，繼承這個世界的人其實就是這些弱小的人。當然在進化的邏輯有得想的，有得解的，因為強者自己打死了嘛， 哦， 明唔明啊 ？Thomas 系嘛，系嘛，进化嘅逻辑。 系喎， 哇！你哋个咁强打死咗，咁最后梗系我弱者继承呢个世界啦。咁啊，即系耶稣当嘅出面， 都使弱者就屈服啊。 系，好啦。咁所以咧，耶稣当嘅时候系好颠覆性嘅。咁但系咧，亦都讲过，其实个传道三年咧，应该就烟消云散噶啦。但全靠咧，后来咧就个圣保罗啦，讲过好多啦，唔使再讲啦。咁但系咧，一路传落去咧。其實本來都是受羅馬帝國迫害得很緊要的，扔下去喂獅子的，是吧？那要秘密畫條魚的，就是說了。但也都世事的事真是即是峰回路轉的，即是歷史的偶然，就是去到這個就是即是君士坦丁，Constantine 的時期，就是公元313年呢，可能受到他媽的影響都不定，或者也都他自己獨立，就是聖 Helena 啦，就是他竟然歸依了基督。他本来就每天神佛的嘛，就信宙斯，当然罗马人不叫宙斯，罗马人叫丘比特，丘比特即是宙斯，是吧？而那个天后呢，希腊人就叫做 Hera， 罗马人呢就叫做 Juno，即全部改晒名的，其实同一班神来的。但是他每天神佛呢，他竟然不信，他放弃了，他就信了这个真神了。就是上帝的，叫做 阿拉真主， 你阿拉真主其实是一样的，很多科学家研究过的，根本耶和华和阿拉是同一个神，根本都说根本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根本就是同一个 即係祖先嘅，即係你而家以今時今日打到真係嚇，即係七彩咧，即係呢個非常之諷刺，係非常之可悲嘅。好啦，咁所以咧就係出現咗所謂真正嘅國教啦，就羅馬帝國嘅國教就反而變咗係基督教啦。咁但係基督教咧後嚟咧嗱當時咧其實要講講啊，即係君士但丁啦，當時佢勢力已經延伸到東面咧，所以佢除咗羅馬之外咧，佢亦都喺而家土耳其嘅地方就係起咗一個好輝煌啊、好威嘅城市咧，就叫做即係康士但丁堡啦，或者叫君士但丁堡，就 Constantinople。咁但係咧，後嚟咧整整下咧，就出現咗一個宗教大分裂。呢個大分裂咧，就出現咗所謂後嚟嘅以羅馬教廷為主嘅，同埋後嚟咧就係以呢個君士但丁堡為主嘅一個所謂西面嘅羅馬天主教同埋東面嘅東正教，就 Eastern Orthodox。咁啊 ，Pegasus 咧都上次都 educate 咗我哋咧，佢話。Eastern Orthodox 呢個字咧，係我哋叫嘅啫。嗰度啲人咧，佢其實自己叫就叫 Orthodox， 因為佢哋係正統，唔使個 Eastern 嘅字嘅嚇。OK， 好啦，咁咧嗰個大分裂咧，其實就已經係醖釀咗好耐，但係即係最正式嘅咧，應該係大概1054年左右啊，啱十一世紀咧，中葉咧就出現咗嗰個大分裂。咁啊，大分裂咧就然後就西羅馬帝國就滅亡啦，嚇，即係公元500多年。然後東羅馬帝國咧。就我哋叫拜占庭咧，反而咧東正教呢面咧就可以延續咗，即係多成千年咁滯。咁啊，去到最後1453年咧，就知道抵擋唔住東面嗰啲土耳其人啦，我哋應該叫突厥人啦。咁啊嘅攻擊咧，最後就淪陷啦，啊即係陷落啦。呢個叫康士但丁嘅陷落啦，就好緊要啦。咁啊，東羅馬帝國都滅埋啦，都滅埋。咁於是就變咗奧圖曼帝國啦，係嘛 ？The Turkish 嘅奧圖曼帝國。咁我哋知道咧，其實奧圖曼帝國就係信回教嘅，伊斯蘭教嘅，即係當時咧亦都其實係耶穌死咗之後。差唔多係去到六世紀咧，先至喺呢個阿拉伯嗰度起咗一個，即係佢話係一個先知，但係佢自佢 都係後過耶穌嘅。 後過耶穌，後過耶穌，差唔多600年啦，嚇，即係先至咧有穆罕默德。咁穆罕默德咧，佢亦都係一樣啦，同猶太人一樣啊。其實佢就覺得耶穌係一個先知，我都一個先知，即係其實佢同耶穌平起平坐嘅。咁當然喺阿拉伯人嘅眼中咧，穆罕默德係一個。勁得多嘅先知嚇，即係咁講，佢唔認自己係神，穆罕默德一定唔係神，唔係上帝之子。佢話我係一個先知，耶穌都一個先知嚇。 如果反而講穆罕默德平實啲喎， 咁但係當然咧，就後嚟啦，我跳到去即係清朝嗰陣時先啦嚇，就係有呢個我哋廣東人嚇喺呢個花園嘅。就係呢一個花都嗰頭啊，嚇應該咧就係大概後嚟去咗廣西起義嘅，所以搞到我幾十年咧就講 唔 會，唔係誤會咗佢以為係廣西人啊，其實原來都係我廣東人嚟嘅，不過佢因為金田係喺廣西啊嘛，就係洪秀全啦。咁洪秀全咧就拜天地會咧嗰個咧拜上帝會應該話拜上帝會咧，其實佢仲犀利，佢勁過穆罕默德啊，因為佢話咧 耶穌啊， 佢話耶穌係佢阿哥。 兄弟， 佢系佢耶稣嘅细佬， 系大 劲咧，系嘛？咁讲我哋拆开啦吓。好啦，咁啊，但系讲翻呢一个回教，即系奥图曼帝国咧，其实好多人唔知道。其实回教俾人今时今日嘅印象咧，尤其是好多极端分子啦吓，你又睇嗰啲逊尼派啦吓，当然什叶派斗都好紧要啦。咁而家最惨就出埋呢个伊斯兰国啦，系嘛？即系咁多极端嘅嘢咧，成日俾人嘅印象就回教好极端， 系好残忍。 但系其实咧，如果睇翻历史咧，奥图曼帝国嗰阵时咧。是比起即係羅馬天主教那邊咧，其實寬容好多嘅。 哦， 佢係有宗教自由嘅，因為我去過土耳其去旅行，我亦都睇過啲歷史嚇。佢係任你信咩教，唔係一定要逼你信嘅，係嘛？所以喺奧圖曼帝國底下咧，反而係寬容好多。 土耳其係唯一一個世俗化嘅回教國家咯。 唔係，梗唔係啦。No， 你咁講，其實世俗化嚟講咧，最世俗化當然就係馬來西亞啦。系嘛？喂，馬來西亞都係回教國家嚟嘅，但係馬來西亞你完全感覺唔到，係嘛？咁就印尼都係回教國家嚟嘅，其實都係世俗化噶啦，嚇。咁啊，土耳其都係。咁但係確實咧，你話最係即係比較上你話保守啦，嚇，就係譬如伊朗啊。 係 伊朗呢啲咁樣，當然其實你而家敍利亞嗰啲都係嘅，咁咧即係嗰啲女士們咧就要笠住曬，差唔多淨係一對眼出嚟嗰啲咁樣。咁但係我咁講，其實我都有好幾個朋友去過伊朗，個個去完翻嚟咧都大讚特讚。